咁第二咧，金剛寶咧係最猛利，就係、是、譬如呢個觀照波野之用啊。嗱，咁如果冇呢個觀照波野之用，咁啊點可以斷煩惱啊？而顯出啊我哋呢個本有嘅心性咧，也只有呢個觀照波野之功啊，然後先就可以能夠照徹萬法本體全空，而顯示呢個本國理體實相波野嘅本性。所以《心經》啊，開始就話：佢話觀世音菩薩行深波野波羅蜜之時，佢就照見呢個五蘊皆空。咁啊，因為空故，先可以破盡呢個我執、法執啊，先至度一切苦厄，然後先至了生脱死。咁啊，夠猛利啦！咁啊，説明呢個波野一法啊，如是咁猛利，先至可以破盡嗰啲煩惱啊，以障而證我哋呢個實相嘅本體。咁啊，亦如同呢個金剛寶啊，佢係最猛烈能壞一切物。嗱，第三咧就是、金剛寶之明啦，同埋明就係光明啦。咁就譬如呢個文字波嘢之相。咁啊，如果冇嗰啲文字，我哋就唔能够起呢个观照修行之用啊，而证呢个波野实相嘅本体。所以文字呢亦成为波野，例如我哋指一本金刚经都系文字啊。由于是我闻，至到最后啊，信受奉行一共有32品，咁啊句句啊都系文字。不过每一句嘅文字里边咧，就包含啊好多嘅理论。嗱，咁如果冇呢一本《金刚经》嘅文字啊，我哋又点可以明白呢个金刚嘅理论呢？就因为有呢一部《金刚经》嘅文字啊，我哋先至可以明白啊呢个金刚波野波罗蜜嘅理论。咁啊，然后咧先至开始咧去修行。起呢个观照嘅妙行啊，先至最后可以显示啊呢、这个实相波耶嘅本体。所以文字呢亦系叫做波耶啊。嗱，咁啊，即使咧大藏经里边所有咁多部，咁啊咁多嘅文字啊，都系属于文字波耶啊。因为文字嘅经教令我哋读诵之后咧，可以了解里边嘅理论。教我哋点样修行，咁啊，因此可以令我哋咧能够断烦恼，系了生脱死。所以文字咧就叫做科研。嗱，但系如果世间上咧嗰啲唔正常嘅书籍啊，佢都系文字，咁就叫做危害于人嘅思想啊，咁就不明就叫做科研啦。但系佛经里边咧，句句都系真理，句句都系教我哋嘅人啊，修心养性啊。起码眼前都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做那些不正常的事。所以文字呢就是叫做波野。所以金刚的本体是坚实，就譬如我们这个实相波野，所谓精粹如而有生死之时本体不变，即使我们做人立住于生死之中，这个波野实相的本体呢始终是无有幻，无有丝毫的减少。咁啊，如同呢个金刚之坚实，只话金刚之利。咁啊，譬如呢个观照波耶啊，能破我执，咁啊就能破烦恼。如同金刚宝咁猛利啊，任何物触到佢咧都要坏嘅。嗱，金刚嘅光明。就譬如呢个文字波嘢啊，嗱文字如同呢个光明啊，我哋读咗佛经嗰啲文字章句咧，可以启发我哋嘅道心啊，可以教我哋点样去修行，咁啊从此咧就开智慧花，成菩提果啊，破尽呢个烦恼黑暗啊，而显示咧呢、这个智慧嘅光明，所以金刚之明。就譬如文字波野能开我哋嘅慧解，即使系无名 系烦恼啊，亦都得以破尽佢啲黑暗嘅无明烦恼啊，而得到呢个智慧光明。嗱，咁啊，金刚系为无上之宝，所谓价值咧系不可计算嘅。咁啊，就譬如佛说呢个波耶一法啦，系为无上法宝，功德咧系不可思议嘅。嗱，我哋事实证明，佛一说法前后五十年，我哋通常讲四十九年，其实前后计咧，咁啊五十年噶啦。佢说咁多嘅理论啦，以波耶嘅时间咧系讲得最长啊，其中占咗咧系二十二年啊。咁啊，其他咧先至分开啫。咁啊，单系说波耶一法就说咗二十二年咁长。咁啊，可见波耶咧就系、是、无上法宝啊。嗱，金刚之宝咧系为世间所罕有嘅，好稀罕嘅。就譬如波耶法宝啊，世间好稀有。嗱，咁啊，即使今时今日。咁啊，《金刚经》啊，应该好多人都见过啦。但系佢能真正欣赏《金刚经》嘅理论，或者了解《金刚经》所说嗰种嘅理论，从而发生去修行啊，有几多个咧？冇乜几多个啦。咁啊，所以《金刚之宝》世间稀有，譬如波耶法宝啊，亦系为世间之稀有。所以我哋头先啊，咁啊唱一首偈咧。都话无上甚深微妙法啦，系百千万劫都难遭遇啊！咁我哋家下讲《金刚经》咧，咁啊念呢首偈啊，就系讲呢个金刚波耶一法啦，系甚深无上嘅微妙法，系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下边嗰两句就话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我哋现今咧见到或者闻到，先至得以受持呢个金刚波耶嘅理论啊。咁我哋就要进一步咧，嗰、那个愿解如来真实义啦。我哋愿啊，响呢个金刚经里边咧，能够了解佛啊讲呢个金刚波耶嘅理论。咁希望我哋能够了解，所以你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嗱，咁照呢个印顺大师咧，咁佢有一部《金刚经》嘅讲记，同埋呢个老人家咧讲得非常好。咁啊，印顺大师系我哋近代中国啦一个佛学嘅学者，咁啊，佢个理论啊、思想啊、文笔啊，都系一流嘅。咁啊，佢哋引呢个《大智度论》里边一段经文嚟到合呢个实相波耶文字啊三种嘅理论。嗱，咁第一讲实相波耶啦，嗱，咁啊，《大智度论》里边讲啊，佢话波耶者。是为一切诸法的实相是不可破是不可坏、啊、如经讲的菩萨应安住波耶波罗蜜就是以这个实相波耶而讲的。那么第二是叫做观照波耶，观照就即是观察那种的智慧，大智度论里面讲他说从初发生求一切智于其中间知诸法实相为就名为叫做波耶。我哋能够了解诸法如幻，诸法嘅本体就系实相。咁啊呢一种智慧咧，就系、是、叫做观照波耶。嗱，第三咧系叫做文字波耶啦。而同经中讲，咁啊波耶当于何求啊？咁啊当于菩提，须菩提啊所说中求。嗱，咁啊须菩提尊者在佛说个波耶会上啊。咁啊，常常咧系为诸大菩萨转呢个波耶法轮。嗱，咁啊，此经向下咧，经文里边啦，好多好多须菩提。咁啊，须菩提都系波耶法轮嘅当机之一。咁啊，现在话我哋如果求波耶，响边度求啊？就响须菩提尊者啊所说呢个波耶理论中去求。嗱，咁啊，须菩提尊者所说嘅都系文字。都是这个言语，那么即使说呢这个文字啊语言啊都是属于波耶啦，那么叫做文字波耶啦。那么这三种的波耶用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呢来都证明，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大智度论呢？ 大智咪即係波嘢啦。咁大智道論咧就係、是、解釋啦六八點大波嘢經嘅理論嘅。咁因此咧呢三種波嘢就可以喺呢個大智道論咧亦都引述啦好多經文咧來到啊做個證明。嗱，咁我哋修行，咁通常講咧就有呢個聞、思、修嘅三位。因為首先就要聞，聞即係聽經啦。嗱，第二就要思維。我哋聽咗之後，咁呢種道理啊，好唔好咧？呢種道理啊，適唔適合啊？呢、這個人咧去修行咧，我哋就要思維啦。咁然後咧，我哋諗到通曬啦。明白个中的理论啦，咁先至修行啦。所以闻、思、修，明白呢个三位啊，三种属于智慧。有智慧故，先至可以嘅听闻；有智慧故，先至可以嘅思维；有智慧故啊，先至可以嘅修行。嗱，现在我哋闻智波嘢，在呢个三位之中咧，就以呢个闻、思两种位啊系为主。他说明是文字嘛，那既然是文字我们就可以是见闻或者是听或者是见，例如经摆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见，那有人家讲此一部经的理论我们可以听闻，那所以文字波嘢第一就以这个文位的为主，那第二就以思维了，就是我们从这个文字之中啊，了解呢个波嘢嘅理论，我就好好地思考一下。咁啊，点样咧去依照呢个波嘢嘅理论咧去修行？所以文字波嘢咧就系、是、以呢个文慧同埋思慧咧，以两种慧咧系为主嘅。至于话观照波嘢，就系、是、以修慧同埋思慧咧两样咧系为主啦。就是由既然你听闻你亦都思维啦，咁证实一波嘢一法是目上甚深微妙法，咁自己是一个学佛者亦都想了生死断烦恼，咁思维正确之后一定要依呢个波嘢妙法去修行，咁所以呢个观照波嘢呢就是以呢个思维同呢个修慧两种呢就为主。呢个首先呢我哋思维清楚之后我哋就受持，又受持呢个金刚嘅妙法啦，金刚波嘢妙法，咁进一步呢可以修持我哋呢个善念心，咁有时啊就可以远离一切嘅妄想戏律，咁实相波嘢嘅本体啊就自然得以显露啦，所以有文字起观照啊，由观照断烦恼而成就自己呢个实相嘅本体。咁啊，即是话由听闻，然后思考，咁啊进一步咧就修行啦。咁啊由修行咧，先至可以得证呢个实相嘅本体。嗱，本经咧就系鸠摩罗什品所译嘅，咁啊鸠摩罗什法师曾经讲过。他说金刚宝即使是方寸，即是乒乓一寸那么大，他这个光明都能照数十里，那譬如我们这个波耶智光亦复如是，能够呢是照见一切的凡尘妄想破尽都无余。那么金刚宝只有这个金刚力士的人才能够持守，我哋波嘢一法亦复如是啊！若无呢个大乘嘅根性啊，唔可以承担。所以《金刚经》本身里边讲有一段经文，咁啊，若拗小法者，咁即系冇呢个大乘嘅心啦。咁啊，即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中不能听受读诵啊，亦不能为人解说。咁啊，一定咧有大乘嘅善根。有大乘的种性才可以。那么中国佛教是属于大乘的佛教，那中国的佛教徒那么也都是大乘的佛教徒，而且自从此一部金刚经 咁啊翻译到来中国之后，咁啊受持金刚经嘅人咧，所谓历朝都好兴盛啊，历朝以来都好多人受持金刚经，赶金刚经，所以在呢个藏经嘅注述里边咧，除咗《楞严经》咧，系最多法师注述，从古以来都系数，除咗《楞严经》之外啊，就系数《金刚经》咧，系最多啊法师咧系注述。嗱，咁我哋身为中国人，咁啊亦系中国嘅佛教徒，咁所以我哋能够有机会受持《金刚经》咧，都系一件大功德事啊！嗱，咁啊读到《金刚经》，受持《金刚经》，你有乜嘢好处咧？咁我哋在此咧讲一件咧我自己咧所谓有切身关系嘅故事，大家咧系介绍一下，亦都鼓励大家咧最好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嗱，咁每一个出家者都系同世俗人一样，世俗人有老豆，咁啊老豆嘅老豆咪就阿爷阿公啦，系嘛？我哋出家人都系一样啊，咪有个师傅，咁啊师傅嘅师傅啦，咁啊叫师公啦。即是我本人的师公，他俗家呢都是奔奔波波到处做事，但他总是有这个大乘佛法的善根。他呢即使未出家之前，他不是年少出家，他是中年出家，就是做了一个大官，家里的管家。他自己呢总是跟佛有缘，他们未出家前做紧事都喜欢咧读《金刚经》，而且仲系食长斋，所以呢个大官全家人都叫做斋公。咁后来呢个看破世情啦，咁啊出家啦，咁由呢个俗家嘅时候都系读《金刚经》啦，所以佢出咗家之后啊，佢亦系受咗戒啦，咁啊修啊读《金刚经》，咁啊《金刚经》都有五千几个字噶，咁啊佢能够过背，即系唔使睇书嘅。咁我初初出家咧，咁我就唔系跟师傅喎，我就跟佢出家嘅，系佢鼓励我出家，就因为佢有四个徒弟，都系几廿岁啦，唔通仲收过十几岁咁后生嘅徒弟咩？佢话咁啦，佢话我其中有个第二个徒弟咧，就冇徒弟嘅，佢话不如你咧就拜我呢个第二个徒弟做师傅，你就叫我做师公好啦。佢话我无谓再收一个咧咁年轻嘅徒弟。咁我就问佢咧，我话师公啊，我话佢都成日揸串珠，暗暗沉沉咁乜，咁乜念，我哋究竟念乜嘢啊？咁啊，当然初初出家乜嘢都唔识啦。咁睇佢成日揸串珠啊，咁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算我问，咁硬系咁样念，佢系外省人，系湖南人，我哋初时连国语都唔懂啊。咁所以问佢，佢话我就念金刚经，佢话因为我已经过背啦，唔使睇书啊。所以我中日啊得闲冇事咧，我就揸串珠就念《金刚经》啦。咁啊，结果佢真系长寿啊！咁啊，八十岁先至去世啊！所以长命嘅金刚咧，系一个证明啊！受持读诵《金刚经》嘅人啊，好少短命嘅，所以佢哋长命嘅金刚啊！咁啊，当年啊，几十年前咧，住喺嗰啲乡村嘅地方啊。咁啊，当然咧就冇钟啦。几十年前啦，我十几岁嘅时候，咁啊唔同今日啦，嗰啲钟啊咁平，亦都咁靓系嘛，咁啊冇钟啊，咁啊朝头早一早就要起身诵经啊嘛，咁佢就点咧？佢哋用只红鸡啊，咁啊全身啊白色嘅，只系嗰个脚，咁啊有阵皮就系黄色，个头有个鸡冠啊就红色，除咗。这个头和个脚呢红于个黄啊，咁啊全身都是白毛啊，好靓啊，系由捉鸡仔啊，鸡仔就捉翻嚟养，咁啊准备养大咧，咁啊鸡啊朝头早叫噶嘛，都红鸡啊，咁啊通常四点钟到佢就叫噶啦，咁啊佢叫啦，咁我哋起身念经咯，出嚟养呢只鸡咧，主要就系爱嚟啊报时嘅，咁啊养大咗啦，佢开始会叫啦，咁我哋咪照样准时起身啦。但是他总算呢，你说他是习惯性也好，你说他是有善根也好，那我们没有神通呢就不知道内容了。但是他自从懂得开始会叫，那我们呢 洗完面起身，洗完面就上殿啦，去殿去个大殿啊嘛，念经啦，上殿啦，佢就梗系习惯咧跟埋你去。咁啊，企边度啊？佢就企呢个脚下边。咁啊，企正我施工侧边。咁啊，由第一日开始咧，咁啊，佢永远日日都系咁。我哋出家人慈悲啦，佢又唔嘈，又唔咬烂啲嘢啦。咁啊，总算系慈悲，亦都认为佢有善根。我哋念经，佢就跟住来，所以冇理由赶佢走啦。咁啊，由得企喺度啦。嗱，咁亦都好怪。我哋一念完经啊，最后拜完三拜佛啦，咁啊，持菩衣咧，咁啊，你又唔使理佢啦，佢哋自然就会走咗去噶啦。啊，佢就去揾去做佢嘅事啦。咁啊，日日都系如此。咁啊，经过三年，咁啊，有朝一日咧。咁佢亦系照常啦，咁我哋念经啦，咁佢咪企喺我师公侧边咯。咁啊念完经咧，咁啊平日佢就走咗去噶啦，我哋都唔使理佢，亦都唔使同佢打招呼，亦都唔使叫佢走，佢好自然走。但嗰朝咧，佢就唔走，咁啊仲话企喺树，竖埋对眼啦，耷耷个头啊望住上边，咁啊即系睇住我师公啦。佢都咁奇怪咧，嗱咁啊乡下地方咧。就黑黑地嗰啲灯火就冇今日咁光明嘅，呢个朝朝都走，点解你今朝唔走啊？咁企喺树下，咪先头就同佢讲话啦，咁啊讲极佢都唔喐，咁我师公就弯一条腰啊，摸下佢个头啊，点解先一摸即系喐动到个成只瞓低啦，等于话企喺度就死咗啦，你唔喐佢仲系企喺度，咁你一喐佢啦，佢咪瞓低咯，咁就死咗。咁呢个故事呢就係话第一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哋有佛性可以修行成佛，咁畜生亦都有佛性，亦都可以修行成佛，只不过呢个业障唔同，每一个人嘅业障唔同，我哋就做人，佢哋就做鸡。第二咁亦都说明人可以闻法，可以悟道，咁畜生而同嗰隻雞佢亦可以有因缘文化啦，咁亦都可以有因缘呢而得意呢係唔到。咁所以呢隻雞呢佢就係咁樣啦，聽咗幾年經，总之日日我哋喺度啊，咁上边或者我师公啊喺度诵金刚经呢，佢就总企喺我师公嘅脚，咁佢就聽咗幾年嘅佛法啦，所以最后呢固然佛堂里面养鸡就不会说劏他，他就免了一刀之苦，但他亦都在这里走了去了，亦都说证明我们这个人的耳根最猛利，他能够听得佛法，即使他懂不懂一件事，他只是听音声，所谓一力耳根都永为道种，咁都成就佢啦，咁免一刀，亦都咧企响树啊，咁好好地咁嚟走咗啊。嗱，咁畜生如此啊，何况我哋嘅人呢？所以我哋嘅人系一个有智慧之人，能够识字，能够明理，能够读诵啊，所以我哋应该咧就要依此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咧去修行。佢读诵，佢受持，咁以话我哋咧系具足呢个大乘嘅根性咧，有大智慧，所以能受持呢个金刚波野波罗蜜咁妙法。嗱，咁从前有个真谛三藏法师啊，咁佢亦都有金刚经嘅注释用翻译，咁佢对金刚经方面好好个道理嘅了解啦。咁佢就以呢个金刚宝啊，解释有种种嘅颜色。咁就譬如咧，呢个波嘢啊，系有种种嘅妙用。金刚宝如果系清晰嘅，就代表能够消灾解难啊。即系你能够得到呢个清晰嘅金刚宝咧，就可以消灾解难。所以就譬如呢个波嘢波罗蜜。能消这个业障之灾，能够解除种种的罪业的恶报，能够渡这个生死的河流， 到達呢個涅槃嘅彼岸啊，道盡一切苦。嗱，第二，如果金剛寶咧係黃色嘅，就可以咧所求都滿願啊。咁咧就譬如我哋修行波耶一法，能夠莊嚴我哋自己咧呢個法身慧命咧，能夠成就咧無量無邊嘅功德。嗱，呢個波耶寶，呢個金剛寶，如果咧是屬於紅色的，紅色代表火，我們的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們遠遠望到它真的是一個紅色，好像火一樣，即是紅色的，所以紅色呢就代表火。如果這個人得到這個紅色金剛寶，就好像得到這個火一樣，能消化一切物。就譬如這個波耶一法，以呢个观照波耶嘅智慧啊，出呢个智慧火，烧尽呢个烦恼之残，咁啊能显示呢个体性啊，如同呢个大日轮音幕一样光明遍照。嗱，咁啊，如果呢个金刚宝系白色嘅，就有呢个澄清浊水嘅作用啊。咁啊，就譬如我哋依波耶一法修行，能够背尘合过，能够啊清咗呢个五浊嗰啲烦恼啊，达到咧呢个清凉嘅境地。咁啊，第五呢个金刚宝，如果咧系碧绿色嘅，即系碧绿色，就能够咧系消除一切个毒害啊。咁啊，就譬如波耶一法。我哋依支修行啊，能够断除我执、法执咧呢两种嘅毒害。嗱，咁啊，最后一种咧就叫做无色嘅金刚宝啊，即系冇乜颜色嘅，而同呢个虚空一样冇乜颜色嘅。嗱，咁啊，如果呢个人得到呢个无色嘅金刚宝咧，佢可以响呢个虚空啊飞行，亦都可以住响呢个虚空嘅。咁就譬如波耶逆仆一样啊，所谓第一二空，我哋如果住于呢个第一二空啊，依波耶一法修行，能够住于呢个波耶第一二空咧，咁啊能破一切法执，能破一切咧系我执啊，而得到咧呢个我空法空之子，连空亦都不可得。所以《心经》里边讲啊，佢话如果空中无色，是无受想行识，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啊无智都亦无得，一切呢虚空，咁啊因此空故而破尽一切嘅执着，咁啊成无上菩提啊，成就呢个金刚不坏身。嗱，咁啊如果你不空，有小法可得嘅，呢个小法都系个执着啊。有少少的執着都未曾絕代真空境現，我們又怎可以成就這個金剛不壞身呢？那一定要以波耶空理破盡一切的執着，少少最少最微細的執着都破盡無餘，然後才可以證得這個金剛不壞身。那以上呢就是將這個金剛嚟到譬如呢个波耶一法，已经咧系解释完，即系讲完呢个金刚波耶呢四个字。咁啊，我哋其次咧就讲波罗蜜啦。咁有啲人话波罗蜜多嘅，咁啊亦可以简单咧话波罗蜜。咁啊亦有啲经咧叫做波罗蜜多。咁啊，只不过咧呢个印度嗰啲梵音啊，这个轻重不同。那么原来我们中国人有广东话，有外省话，那么就算是广东话呢，都有每一次的乡村都不同，这个音呢都有轻重。那么所以波罗蜜，那么译名就叫波罗蜜多。那么如果翻译过来顺住这个印度的梵文来译它这个意思呢，应该就叫做彼岸道。 但是彼岸道呢從我們中國文化來說呢都不是順的，所以如果順於我國的文字中的文化呢就譯為它的道彼岸，即是說如果你依然這個波耶一法去修行就可以到達了這個涅槃的彼岸了，所以名為它的波羅蜜，中國話呢叫做道彼岸。那咁有彼岸一定有此岸，那咁生死個苦惱就係此岸啦。那咁佛果無相菩提實相般若就係叫做彼岸，就係我哋修行個目的所要到嘅。那咁我哋如果未修呢個般若一法之前，我哋有种种嘅执着，有种种嘅业障烦恼，呢就系为呢个中间嘅流水啊！我哋依此呢个无住观照波野而修，就好似一只渡河嘅船。嗱，现在以呢个无住波野嘅周航，离开呢个生死痛苦嘅此岸啊，渡过呢个大烦恼嘅河流。而到達呢這個波野實相的彼岸，所以合埋呢叫做智慧就到彼岸，梵文呢印度話呢就叫做波野波羅蜜。那咁此個到彼岸的意思主要啊就是由於我哋嘅人修學波野一法先至可以從此到彼啊，渡過呢個業障煩惱嘅河流。反過來說，如果修行人無波野，你就不能夠離生死之外，不能夠渡過這個煩惱的河流，就不能夠到達這個涅槃的彼岸。我們呢如果呢好好地自己思考一下，當然萬緣放下修波野都不是那麼容易，是一件大善根的事，不過我們可以從小學。咁啊，好多嗰啲修行人，佢真系样样都放得下噶，无所谓啊，玩玩发发几十年，转眼就冇咗啦。咁所以个好睇得开，嗱咁啊能够好睇得开，一切都唔计价，无所谓冤，无所谓仇，无所谓亲疏，咁佢一切都系随缘度日啦。咁啊呢种功夫咧，就已经啊。与这个波耶一法是有少少的符合了，当然还要给些时间给些机会慢慢收集了，慢慢上进了，不过起码你要做得到所谓放得下，我们才没那么多的麻烦，才得到少少的解决。这一种的受用呢就是由这个波耶的力量而得来的。所以大智度论里面亦都讲咁菩萨摩萨咁即係大菩萨啦，摩萨即係大菩萨，咁菩萨就讲菩萨啦，咁摩萨就大菩萨，即係话如果大菩萨啦你欲出家之人，咁由出家嗰日啊就可以即刻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係成佛啦，你出家嗰日就係嗰日呢就成佛，而且在成佛嗰日啊，咁啊就转化轮，等于话一日之间咧，即日出家，即日成佛，即日讲经说法，转大法轮，而且即于转法轮嗰个时间咧，能够令无量阿僧祇无边咁多嘅众生远离尘垢，于诸法中得到法眼净。咁亦都令到无量阿僧祇无边咁多个众生啊，所谓一切法都不受，一切个烦恼漏心都断啦，而得解脱，亦都令到无量无边个阿僧祇世界咁多个众生啊，于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退心，不会退转。咁啊，系边个个力量啊？咁就当学波耶波罗蜜啊！咁啊，等于话咧。你因为学波野波罗蜜故，所以能够在你出家之日啦，即日就成佛道，即日转化轮，即日能到无量无边嘅众生，其中嘅力量咧，就系呢个波野波罗蜜嘅力量。 是智慧到彼岸的力量。那么大智度论又讲啊，都话菩萨摩萨欲想令十方而行罗刹等世界中的众生住在三恶趣者，即是堕于三恶道啊，堕于地狱，堕于恶鬼，堕于畜生。他话以我力故，令他完全得到人生，满足呢个人生，而脱离啊呢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苦。讲边个功能啊？佢话当学波野波罗蜜啊！佢又讲，佢话十方而行罗刹等嘅世界中，无有佛名，无有法名，无有真名，即系冇三宝啦。咁啊，若一切众生啊，响呢个无量无边行罗刹世界冇三宝嗰个地方，而我欲想令到呢种嘅地方冇三宝嘅。其中所有的众生都得到闻三宝名，而能够归依三宝皆得正见，那是哪个功能？他说当学波野波罗蜜。又说如果菩萨摩诃萨过去诸佛已说波野，未来诸佛亦都应当说波野一法，那么我们欲想他听闻，亦都曾经听闻，从而发生自利利他，是哪个力量啊？亦是当学波野波罗蜜啊！嗱，大智度又讲，佢话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咁啊，嗰个世界之中咧，冇有呢个贪欲，冇有呢个嗔恨，冇有呢个愚痴，固然冇呢三种嘅事实，连呢个贪嗔痴三毒嘅名字啊，都冇。而一切众生成就呢，如是啊，冇三恶道、冇三毒之名的智慧，所谓得到善思、善戒、善定、善梵行、善饶呢一切众生，咪边个力量咧？佢话当学波野波罗蜜啊！嗱，大智度论又讲，佢话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佢十方而行罗刹等世界中的众生啊！如果问我这个名字，我已经成佛了，即是问我这个佛名，他就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欲想得到如是等功德，那么点啊？亦是当学波野波罗蜜啊！那大智度论里面有讲，他说波野波罗蜜是诸佛母啊！那么一切诸佛以法为师啊，所谓法者即是波野波罗蜜啊，即是佛呢乃至过去的现在的未来三世诸佛十方诸佛是以波野一法而得成佛道。咁因此波野波罗蜜呢种法门在啊所有呢个波野部里面啊好多品好多品，整个波野部里面呢每一品都是赞叹这个波野波罗蜜的好处。那么大智度又讲个福气，波野波罗蜜是诸佛母啊，他说父母之中，那么即是我们有老豆老母啊，父母之中呢，那么最大功劳是谁呢？就是母亲。那么有母亲才可以生我出来的嘛，是故佛呢就以波野一法就为母，以这个波州三昧行波州三昧就为父。那波州三昧就禅定，禅定只能修摄这个乱心，令智慧得成，但是不能够呢不容易是观这个诸法实相。若是说我们修行这个波野波罗蜜能够遍观诸法分别实相，所谓无事不达无事不成，因为功德大故，波野一法功德之大者，如何这个母亲啊，那么以是之故，行者修行呢，你即使修这个六波罗蜜和种种功德，又能具足众愿去修行，但是亦都是这个波野波罗蜜的功能啊。所以本经金刚经里面讲，他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是皆从此经出，即是你想成就佛道， 成就无上菩提道啊，都系咧从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咧系而出生。所以《大智度论》里边佢有讲啊，福师以般若后品中说，佢若无般若波罗蜜啊，其余五种事咧，佢就不明般若波罗蜜。嗱咁啊，本来咧佢哋六部嘅六波罗蜜啦，嗱咁啊，前嗰五种咧就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咁啊前五种，第六种就叫做般若智慧啊。我哋于呢个六道之中，咁啊如果啊你净系修前五道，不能到彼岸，一定要有呢个智慧，先至可以到彼岸啊！点解咧？我话前五步好似个盲人啊，你话佢有乜目的？佢话如果呢个波野智慧，如一个开眼人，有一个开眼人带路啦，先至可以到达你个目的地啊！等于话有波野波罗蜜嘅明眼人啊，先至可令前五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咁啊到达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咧系彼岸。咁佢又话。前国五种波罗蜜好似一个坏的瓶，它装上怎么装呢？那个瓶瓶即是樽都坏了，要怎么装水呢？它说波野波罗蜜一发就似一个好瓶，一个好的樽，没有烂的樽，当然它就会装水，等于说前五道若无波野不能到彼岸。嗱，佢又话前五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好似一只雀仔冇咗两个翼，会点飞啊？个雀仔冇咗两个翼，冇得飞啦。咁啊，即系单修前五道咧，不能自远，不能到彼岸。但系波野波罗蜜一发，而同呢个有一对翼个鸟啊，咁啊对鸟有咗两只翼，佢就可以任意飞行啦。譬如有波野波罗蜜一法可以领到前五种啊，到达咧呢个究竟彼岸。嗱，咁啊，以是因缘之故啊，咁啊，因为波野波罗蜜之故能成大事啊，亦都说明我哋想修诸功德，以共发呢个自利利他个菩萨心愿啊，欲想执成佛道，咁啊，应当咧就要学。这个波野波罗蜜亦都应当是依此个波野波罗蜜去修。那么讲到 Thank you. 喂，来。